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前两天潘晨来做客节目，那档节目你听了吗？潘晨有五六年没有发新的专辑了，最新的唱片叫真实面，和他的以往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啊。潘晨是上海姑娘，跟她的这个清秀啊、美丽精致的外表相比，她有点像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啊。新专辑刚好也反映出了她刚柔并济的一面，既有 EDM 舞曲这样凸显个性的风格，也收录了几首情歌来展示一下她迷人的中低音呢。来听一下点题的这首《爱的真实面》，潘晨。 站在岁月的画面正对面，找最完美时机来忘记你的脸。不堪一击的谁说的誓言，站在决定不爱你的瞬间，疼痛兑现。有话直说，尖锐的口，还拒绝什么？吐出了真实，是否还有爱你？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九，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将携手京津冀十一家戏曲院团轮番登场，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连轴大戏，演出经典剧目荟萃，国家京剧院的折子戏《转历城》《挡马》《三江月虎城》，北京京剧院的京剧《龙凤呈祥》《凤还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河北梆子《王宝钏》，中国评剧院的评剧《花为媒》《秦香莲》等，共有21台剧目，25场演出轮番上演，京城的戏迷们这回可以过足戏瘾了。最后来关注今晚8点本季奇葩大会开播，除了马东、高晓松、蔡康永连任导师一职，赵又廷也正式加盟成为新晋导师。据悉本季奇葩大会的主题为我们不一样，将不再以向奇葩说输送选手为目的，而意在寻找特别人类，分享自己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观点。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来听一些主打自我元素的专辑。你看林俊杰 JJ 这些年好像过得非常的顺利安逸，但是我们从音乐当中看到他反射出来的真实状态好像就不那么的明朗啊。比如说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色调偏暗黑系，他也以此来叩问内心的世界，用一张专辑来掏空自己。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叫身为风帆呢，他把人比较为风帆，乘风破浪在所难免，鼓励大家积极拥抱挑战，以释然的心态面对每一天。 偶尔只能够贪玩，偶尔必须长叹，偶尔微笑看海洋多宽，偶尔沦为瓶中船。 有爱。 光是的光圈，每一瞬间都

暗中舞蹈，感受黑暗在舞蹈，在黑暗中舞蹈，看不见我在哭笑，在黑暗中舞蹈，感受悲伤在缠绕，在黑暗中舞蹈，和痛苦一起跳跃，在月光里呼吸，依靠着山河大地，在月光里叹息，触摸烧焦的土地，在星光下喘息，颤抖的身体，黑暗的身体，有黑色的 满江，和满江一样，光良去年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也跳脱了传统的情歌模式。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听本周排在第29位《造天气的人》。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见。 做梦，下一秒突然流星划过，孤单时候就飘来云一朵，在窗前停泊，这一刻世界都亮了。

谁说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栽。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但是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来，是怎样莫可奈何的忍耐。而从前未曾给我的爱和关怀，今天在你带泪的笑里找来。谁说我像那油麻菜，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栽。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但是我知道了怎样去爱。未曾给我的爱和关怀，今天在你带泪的笑里找来。谁说我的命运好像那油麻菜，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栽。就算我的命运好像那油，但是我知道了怎样去爱。才盼望你将我抱个满怀，日子就已当呀当你来到现在。经过了那些无奈和期待，我好高兴有了将来。 1989年推出的李宗盛作品集，重新演唱了多首他写给别人的歌，比如说写给张艾嘉的《忙与忙》，写给陈淑桦的《那一夜我喝了酒》，还有就是这首《油麻菜子》。这是李宗盛刚入行不久为电影创作的同名主题曲，原唱是蔡琴。李宗盛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语流行歌曲的表达方式，他用更加直白的口吻去描述生活，讲述道理。更重要的是，在李宗盛的歌里，第一人称我变得无比重要。1989年，滚石唱片推出新乐园合集，请旗下音乐人为自己写歌。我们都知道，那时滚石堪称是豪华的都会女性女歌手阵容。再来看看这张唱片里，罗大佑、张培仁、马兆骏、张洪亮、周华健、赵传、罗红武等等，当然还有李宗盛。李宗盛的这首歌用三段体的方式，写给女儿，还有歌迷以及自己。我们来听这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阿宗三件事》。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 知道住你心中不女人值得是嘿嘿嘿。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几何有时快有时慢，有时简单有时难，有时心烦有时不知怎么办，算不算是一种好事，嘿嘿嘿。你说你喜欢我的词，总是道出你心中不与人知的事，嘿嘿嘿。我不知我不知，我这个有时快有时慢，有时简单有时难，有时心酸有时不知怎么办，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欢迎回到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经典绽放。你好，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我们继续来关注李宗盛的作品。上个世纪90年代，滚石唱片与片方合作推出了大量的影视作品，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OST， 其中有很多歌呢都超越了影视剧的影响力，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流行经典呢、啊。首先来听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演唱的主题曲《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你自摆中间。多少 人生一多风雨，纵然 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一夜流离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 还是这首主题曲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是李宗盛和林忆莲为电影《霸王别姬》所演唱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的歌曲当中似乎总是一语成谶呢。1982年他和郑怡合唱结束啊，说第一次合作就唱了这首歌，难怪以后也再也没有合作过。那么十年之后，这首《当爱已成往事》也预测了两个人之后的爱情的结果。李宗盛的作品除了有细致入微的爱情，也有荡气回肠的大爱作品。下面是1993年李宗盛、周华健、黄耀明、成龙一起演唱非常经典的《真心英雄》。那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林夕作词，也是当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的主题曲，叫做《在晴朗的天空下》。好，我们来听普通话的版本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